论位记第23章，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，以下是我的节日，是你们应召集盛会的上主的节日。六天工作，但第七天应是完全休息的安息日，应召集盛会，任何工作都不可做，在你们任何住处，这日是因为上主守的安息日。以下是上主的节日，你们应依照时期召集盛会。正月14日傍晚，因为上主守逾越节，这月15日因为上主守无酵节，七天之内应吃无酵饼。第一日应召集盛会，任何劳工都不可做，七天内应给上主奉献火祭，到第七日应召集盛会，任何劳工都不可做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，几时你们进入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方，在那里一有收获，应把你们收获的第一束交给司祭，司祭应拿这一束行摇礼，献于上主面前，好为你们获得悦纳。司祭应在安息日的次日行摇礼，在你们拿这一束行摇礼的那一天，还应给上主献一只一岁无瑕的公羔羊，做全燔祭。同献的素祭应是1/10厄法油条的细面，作为众愿上主馨香的火祭，再加1/4新酒，作为奠祭，直到那一天，即直到你们给你们的天主奉献祭品的一天，你们不可吃新麦做的饼、烤的或新鲜的麦穗。这为你们世世代代在任何住处是一永久的法令。从你们献麦粟行摇礼的安息日的次日起，应计算整个七星期，即直到第七个安息日后的次日，共计50天。那天应给上主奉献建新的素祭。由你们的住处带来两个行摇礼的饼，每个用1/2厄法的发酵细面烤成，献与上主做初熟之祭。饼以外还应奉献七只一岁无瑕的公羔羊，一头公牛犊和两只公绵羊，做献与上主的全燔祭，还有同奉献的素祭和奠祭，作为众愿上主馨香的火祭，还应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两只一岁的公羔羊做和平祭。司祭应拿着两只公羔羊同初熟祭的饼，在上主面前行奉献的摇礼，这是属于上主的圣物，应归于司祭。在这一日，你们应召集盛会，任何劳工也不可做，这为你们世世代代在任何住处是一永久的法令。当你们收割你们地内的庄稼时，你不可割到地边，收获后剩下的穗子不可再食，应留给穷人和外邦人。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，七月初一为你是完全休息的日子，应吹号角，召集盛会，任何劳工都不可做，应给上主献一火祭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还有七月初十是赎罪节，是你们应召集盛会的日子，要克己苦身， 并给上主奉献一火祭。这一天任何工作都不可做，因为是赎罪节，应在上主你们的天主面前为你们自己行赎罪祭。这一天凡不克己苦身的人应由民间铲除。这一天凡做任何工作的人，我必由民间消灭这人，任何工作不可做。这为你们世世代代在任何住处是一永久的法令，这是你们应完全休息的安息日，应克己苦身。这月初九傍晚到次日傍晚，你们应守着安息日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，七月十五日是帐篷节，因为上主举行七天，第一天应召集圣会，任何劳工都不可做，七天之久应给上主献火祭，第八日又应召集圣会，给上主献火祭，这天是盛大集会的日子，任何劳工都不可做。以上是上主的节日，你们应召集圣会，照每日的规定，应给上主献火祭、全燔祭、素祭、祭献和奠祭。此外，还有在上主的安息日，你们献于上主的礼品、还愿祭和自愿祭。七月十五日，你们收了那地方的出产，应七天举行上主的节期，第一天和第八天应完全休息。第一天你们应拿着树木结的莓果、棕榈树枝、叶密的大树枝和西边的柳条，如此七天之久，应在上主你们的天主面前喜乐。你们每年应七天之久举行着上主的节日，且应在七月举行着节日，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是一永久的法令。七天之久你们应住在帐篷内，凡以色列公民都应住在帐篷内，好叫你们的后代知道，当我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国的时候，曾使他们住在帐篷内。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。梅瑟就这样给以色列子民宣布了上主的节日。